所以我哋寫咗隻歌，用閩南語嚟唱。閩南語叫做《叫官嘅名》，即係叫我嘅名。我希望喺夢中，我可以聽再一次聽到我媽媽叫我嘅名，叫官嘅名。上帝叫阮的名，一句比一句听，亲像在问阮敢会惊寒。无需要别人来讲，阮心内嘛知影，是你的声，是你的声。上大伫阮的梦，一段着一世人，上惊日头会将咱拆散。虽然离开遐尔远，阮犹原会知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。叫阮阮用一生真情听，当初细汉袂有好你了，来你是阮的生命，叫阮的名，阮需要你来做伴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叫阮的名，一句比一句听，亲像在问阮敢会惊寒。无需要别人来讲，阮心内嘛知影，是你的声，是你的声。上大伫阮的梦，一段着一世人，上惊日头会将咱拆散。虽然离开遐尔远，阮犹原会知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。阮用一生真情听，当初细汉袂有好你了，爱你是阮的生阮用一生深情听，当初细汉袂有好你了，该你是阮的生命，叫阮的名，阮需要你来做伴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叫阮的名，阮用当初细汉袂有好你了，该你是阮的生命，叫阮的名，阮需要你来做伴。 看过